天官书第五。中宫天极星，其一名者太一长居也。旁三星三宫，或曰子鼠。后勾四星，末大星正飞，余三星后宫之属也。环之匡位十二星翻臣，皆曰子宫。前列直斗口三星，随北端锐，若现若否，曰阴德，或曰天一。子宫左三星，曰天枪；右五星，曰天棒。后六星，绝汉抵营室，曰格道。北斗七星，所谓玄机玉衡，以其七正。勺斜龙角，横阴南斗，魁枕伸手，用昏剑者勺，勺自化以西南，夜半剑者横，横因中州合己之间，平淡剑者魁，魁海带以东北也。斗为地车，运于中央，临至四乡，分阴阳，见四时，均五行，宜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。斗魁带匡六星，曰文昌星，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中，六曰司禄。在斗魁中，贵人之劳。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，名曰三能。三能色齐，君臣和；不齐为乖戾。辅星明尽，辅臣亲强，赤小疏弱。勺端有两星，一内为毛招摇，一外为盾天风。有勾环十五星属勺，曰贱人之劳。其劳中星，实则求多，虚则开出。天一枪棒矛盾动摇，脚大兵起。东宫苍龙房心，心为明堂，大星天王，前后星子鼠，不遇直，直则天王失计。房为府，曰天四，其阴又参。旁有两星曰金，北一星曰霞，东北区十二星曰奇，其中四星曰天市，中六星曰市楼。市中星重者实，其虚则耗。房南重星曰奇观，左脚礼，右脚将，大脚者天王地庭。其两旁各有三星，鼎足勾之，曰射蹄。射蹄者，直斗勺所指，以见时节，故曰蹄射阁。亢为枢庙，主吉。其南北两大星，曰南门。底为天根，主义。尾为九子，曰君臣。赤绝不合，鸡为鳌客，曰口舌。火犯手脚，则有战，防心亡者物之也。南宫诸鸟权衡，衡太微，三光之庭，匡位十二星翻臣，西将，东相，南四星执法，中端门，门左右夜门，门内六星诸侯，其内五星五帝座。后聚一十五星未然，曰狼位，旁一大星将位也。月五星顺入，轨道思其出，所守天子所诛也。其逆入，若不轨道，以所犯命之。中座成形， 皆群下从谋也，今火尤甚。亭翻西有妥星武，曰少威，士大夫。权轩辕，轩辕黄龙体。前大星女主相，旁小星御者后宫属也。月五星守犯者，如恒瞻。东景为水势，其西区星曰月，月北北河，南南河，两河天阙间为官梁。与鬼鬼辞事，中白者为志。火守南北河，兵起古不登，故德成恒，官成黄，商成月，或成景，朱成志。柳为鸟柱，主草木，七星景为圆官，主吉事。张素为厨，主商客，亦为雨河，主远客。枕为车，主风，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。星星不遇明，明与四星等，若五星入枕中，兵大起。枕南众星曰天库楼，库有五车，车星角若一众，即不惧，无处车马。西宫咸池曰天五皇，五皇五帝车射，火入汉金冰水水，中有三柱，柱不惧，兵起。魁为风石，为钩毒，楼为巨众，位为天仓，其南众星曰会稽。卯曰矛头，胡星也，为白衣会。必为罕车，为边兵，主义烈。其大星旁小星为妇耳，妇耳摇动，有缠乱臣在侧。卯壁间为天阶，其阴阴国，阳阳国。身为白虎，三星直者是为恒星，下有三星对曰伐，为斩义士。其外四星左右坚固也。小三星于志曰紫辉，为虎首，主宝履士。其南有四星曰天策，策下一星曰天使，使黄则吉，青白黑凶。其西有沟渠九星，三处罗，一曰天齐，二曰天怨，三曰九游。其东有大星曰狼，狼角变色，多盗贼。下有四星曰狐，直狼。狼此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，老人现治安，不现兵起。常以秋分时后之于南郊，复耳入壁中，兵起。北宫玄武，威虚，威为盖屋，虚为哭泣之事。其南有众星曰雨林天君，君西为垒，或曰月，旁有一大星为北落。北落若威王，君星动角一息，即五星犯北落入君，君起。火金水尤甚，火君忧，水水患，木土君急。威东六星两两相比，曰司空。营室为清庙，曰离宫隔道。汉中四星曰天寺，旁一星曰王良。王良策马，车骑满野，旁有八星，绝汉曰天皇。